要上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剧。剖腹产使用的药物是否会影响母乳质量呢？哎，我说，又跟你们辣妈群较劲的吧？ 哎呦，孩儿的爸，我这回啊真是被难倒了。 你？哦，遇到啥问题了？ 群里的小兰说呀，她胎位不正，估计啊要剖宫产。可是剖宫产不是要打麻药吗？ 啊， 自己的初乳，她就觉得会不会含有麻药啊？这初乳的营养价值最高，孩子不喝呀，据说不好。喝了呢又怕这个麻药对孩子有影响，怎么办？ 那这问题确实太深奥了，咱还是问问专家，你不可别瞎回答人家。 对呀， 你们的议论我听见了。其实剖腹产的产妇可以在半小时内让宝宝吮吸乳汁，不用太担心手术中的麻药会影响奶水。因为现在对剖腹产手术一般会使用硬膜外麻醉，而且采取的也都是局麻和强化的联合麻醉，因此药性不会影响到胸部。等产妇差不多清醒和肢体可以活动的时候，麻醉药也差不多已经代谢和排泄完了，所以产后半小时让宝宝吮吸乳头没有任何问题，药物更不会影响到母乳质量。 哟，专家，那除了药物之外，这孕妇产后输液会不会影响这乳汁的质量啊？ 其实产后输液一般是为了消炎预防感染，并不会影响乳汁分泌和质量。现在很多医院在剖腹产后输液的药品上都会使用对乳汁没有影响的药品，所以这一点可以放心。当然如果产妇患有肝病或乙肝疾病，则需要根据病因决定用药量，此时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才能母乳喂养。 哟，明白了，看来啊我们是过于担心了。 对，那产妇甭愣着了，赶紧把这消息发那辣妈群去啊。 对对对，我这马上就去。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来关注成长资讯。疫情来袭，今年中小学能否按期开学？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表示，目前中小学按照9月1日正式开学做好各项准备工作。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发展，我们坚持把保证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如再发生特殊情况，开学时间调整将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对于开学前需要做哪些准备，李毅表示，对学校来说，要在开学前对校园环境进行彻底消杀和卫生清洁，开学后要保证公共场所通风顺畅，检查并配置完善洗手设施、测温仪器等卫生设施设备，根据实际做好疫情防控物资储备工作。 对家长来说，一是开学前家长首先要做好自我防护，切实担负起学生居家个人防护的监管责任，减少不必要的聚会聚餐，不带孩子到人员密集场所；二是要配合学校做好学生及其共同居住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出京返京等情况的监测反馈，务必做到如实报送，不瞒报、谎报、漏报；三是注重与孩子的亲子沟通，建立良好亲子关系，为开学做好充分的身体、心理、学业的准备。面对德尔塔，学生暑期该如何防疫？目前国内疫情多地散发，暑期中小学生的健康安全是学校和家长最为关注的事情。那么青少年平时，尤其是当下暑假期间，中小学应该怎样做好个人防护呢？首先，避免前往游乐场等高风险区域。暑期学生群体的流动性大，哪些场所是高风险区域呢？除了已发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的地区之外，所有具有高聚集程度、低通风程度的公共场所都是高风险区域。具体来说，除了疾控部门每日通报的中高风险地区，学生群体还应避免去车站、机场、大型游乐场、商场、写字楼等场所。现在是夏天，绝大多数室内场所会开启空调调节室温，这会减少室内通风的频次，并增加交叉感染的风险。三同一四都属密接，在德尔塔毒株流行的新情况下，学校和家长对于密切接触者的认识要改变了。现在同一个空间、同一个单位、同一个建筑以及发病前四天都属于密切接触者，这使得学校等教育机构的疫情防控面临着较大的挑战。青少年在暑期的活动范围大、流动性大，开学后学校集中活动较多，使得交叉感染存在可能。正版授权海洋探险儿童剧《海底小纵队二：火山大冒险》来了。海底小纵队讲述了八个可爱的小动物组成的海底探险小纵队的故事。小纵队居住在海底的神秘基地章鱼堡，他们随时准备出发去拯救海洋动物，排除海底可能发生的任何风险。他们是一群活跃在海底的小小探险家，有着各自的爱好与特长，在团队核心巴克队长的带领下，向着未知的海域不断探索前进。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9月11号，地点就在未来剧院，目前还有100元的最低票价。变形警车破荔枝林地总动员舞台剧来了，故事发生在一座名叫布鲁姆斯镇的魅力小岛上，主角破荔警车、罗伊消防车、安巴救护车和海力直升机，他们在平时是汽车、直升机，但是呢，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就会变形成为机器人，将朋友们从危险当中拯救出来。他们是如此的帅气勇敢，所到之处无不掀起一场勇敢风潮。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9月24号，地点就在未来剧院，目前还有100元的最低票价。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来关注成长资讯。暑假余额所剩不多，作业还有很多。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在人气、流量即意味着金钱的当下，不妨有给孩子套上流量枷锁，疯狂打造儿童网红的家长。有的家长利用孩子编段子，打着童言无忌的幌子博眼球赚打赏，有的家长制作表演脚本，靠哗众取宠求粉丝关注，有的家长毫无底线，让孩子大尺度地跳成人舞。儿童网红俨然已经成为网络时代的新型消费品，那么如何管理小网红历练，给孩子一个清朗的童年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了儿童心理专家高宝月老师，欢迎高老师。 主持人好，

我记得是前几年吧，我看了一个视频，当时很多的家长看到之后也非常痛心，就是一个妈妈带着她的孩子在一个类似于天台或者阳台的位置呢，给孩子拍摄童装的一个照片。那么这个孩子虽然不算这个严格意义上的所谓的儿童网红啊，但是确实他也已经开始担起家庭的重任了，去穿一些童装，拍摄一些童装。那当时这个视频显示的就是孩子可能是闹脾气啊，就是觉得很累，然后但是妈妈觉得说你一天是可以拍这么多套童装的，所以对这个孩子有一些推搡或者说推打的一些行为，那么孩子也哭得非常的伤心。所以可见就是说，实际上当这个孩子参与到网红的工作，而且能够得到平台给予的报酬的时候，他就相当于一个童工，或者说可以把它定义为一个童工。那么童工所赚来的钱，那么这个钱到底属于谁，然后这个我们使用童工他是否违法，其实他就是说涉及到这个范畴了。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有些家长呢他是引导孩子自己去拍，就很多孩子自己会拍。 嗯，是的，我们看到很多的萌娃账号啊，都是以孩子父母的身份来注册信息来运营的，平台呢没有办法通过注册身份来鉴别，这也给平台和市场的监管增加了难度。高老师，您觉得应该怎么样去监管网红儿童的行为啊，避免出现家长啃小的这种情况出现呢？ 从这个账号的角度上来讲，确实是不太好辨别，或者说不能辨别，因为你要达到一定的年龄你才能够去注册这个账号哈。但是从内容的角度上来讲还是可以辨别的，假如说这个主播或者 UP 主他常年更新的内容就都是孩子，那么自己出镜很少，那么基本上从内容这个出镜的主角他所出镜的频率上来讲是可以辨别的。所以我觉得网络平台呢不能打着只提供窗口不负责内容的这个幌子而逃避对平台内容的一个监管与审查的一个责任啊。所以第一个，平台要有相关的明确的规定进行内容的审查。第二呢，就是我们作为网友或者说看客上来讲呢，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参与相应的这种审查或者说举报的一个工作的。因为我上了很多的平台，我发现他们都有这种举报或者说纠错的一个功能，甚至连看这个文章上面有错别字我们都是可以纠错的。所以它既可以开放平台本身的功能，也可以开放平台对外的功能，让我们大家呢都积极的参与到这样的一个工作之中。如果发现这个家长确实是有这种让孩子成为童工或者说过度打造儿童网红的情况之下，那么大家都可以进行积极的这种审议或者是举报。 嗯，是的，曾经啊看到一个研究啊，说到了0到6岁呢是孩子认识世界建立正确价值观的一个年龄。那么一些家长呢认为孩子年龄小不懂事儿啊，就会鼓励孩子在镜头前搞怪啊。可是呢随着他们的年龄的增长啊，等到青春期的时候，他们再回忆啊自己小的时候曾经做的在镜头前啊做的这些夸张搞怪的一个行为的时候啊，孩子就会在心理上受到了一种创伤，同时呢跟父母之间也会有隔阂，在亲子关系当中就会表现出强烈的冲突。那么高老师，您觉得呀，家庭、学校和社会应该怎么样去引导孩子的正确价值观呢？ 您刚才讲的这个问题，我确实咨询过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他小的时候呢，跟他的妈妈一起做过这个吃播，也做过关于商品销售的这么一个直播，他的妈妈呢开了一个网店，也有微商，然后他就小的时候会跟妈妈做很多很多这种胡吃海塞的视频。那现在这个孩子已经上初中了，就会发现这个孩子呢，他每天都跟父母嚷嚷要去整形，然后父母就搞不清楚说，哎，你怎么想整形呢？就算说你想弄个双眼皮吧，那你等你成年了再说。但这个孩子就是天天跟父母闹，然后后来在心理咨询的过程中才知道，就是说他小的时候做过这个吃播。那么做过这个吃播之后呢，他现在在看他儿时的视频的时候，他发现有很多虚假的内容。第一个就是这个东西可能没那么好吃，但是他又表现得很好吃。然后第二呢，就是他会做出很多蠢萌的动作，假如说吃东西会发出这个呼噜呼噜的声音呢，用这种声音来获得别人的赞赏，然后来提高这个成交额。但是他能够感受到那个时候他自己的一个虚伪，所以他现在到了初中青春期，他有了新的这种自我认知之后，他会非常的排斥他过去的这种行为，然后也会觉得自己特别的傻，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跟